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是真的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之间，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周耀辉、李卓雄，作曲人是林建华，收录在莫文蔚1999年发行的专辑《就是莫文蔚》当中。这首歌是当年台湾921大地震之后的赈灾歌曲。 照亮了，甚至还没发现周末放假了。看你这样匆忙把风景随便看的，看你这如今把这生活煎熬的，怎样都没过，你会怎样过？想想到底怎样才算活过？别说自己周末待在家里，让你随时随地都自备压力。宵夜不美丽，晚宴不带劲，拜托快把你的包袱抛弃，忘掉那一切早该忘记的。随着这音乐，跟着我的节奏，很快你会发现到处都是惊喜，还有这么多事值得 happy。还在夏天吗？你依然 天我很满月， 快乐夏天喽， 明天还是蓝色， 快乐夏天喽， 明天啤酒冰的，人生就该及时行乐， 快乐夏天喽， 还没换季喽， That's right yo， 干嘛不快乐，情人放着闷的，看你怎么再把这日子发挥的，怎样都得过，你会怎样过，想想到底怎样才算活过，别把忧郁整天挂在嘴里，更别动不动就唱衰你自己，想也没力气，玩也不专心，拜托快把你的颓废抛弃，忘掉那一切早该忘记的，随着这音乐跟着我的节奏，很快你会发现到处都是惊喜，还有这么多失去的 happy， 快乐夏天哦，你应该美美多的， 快乐夏天哦， 你应该暖气凉的， 快乐夏天哦， 你应该朋友在这，人生就该及时行乐， 快乐夏天哦，还没暖气呢，干嘛不快乐，还在夏天， 忘掉那一切早该忘记的，随着这音乐跟着我的节奏，很快你会发现到处都是惊喜，还有这么多失去的 happy， 快乐夏天哦， 你应该会很满月， 快乐夏天哦， 你应该还是蓝的， 快乐夏天哦， 你应该啤酒冰的，人生就该及时行乐， 快乐夏天哦， 你应该美美多的， 快乐夏天哦， 华研国际旗下的艺人陈亦如，这个名字可能你听过去会有一点陌生，不过我要谈到他的其他的几个兄弟啊组成的一个组合，我想你应该很熟悉，飞轮海，他是飞轮海当中的一员，其他的成员呢有吴尊、汪东城和炎亚纶，刚刚我们听过的还在夏天呢就是陈亦如单飞之后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还在夏天呢。他在这几年的主要的工作哦，除了唱歌之外还有主持节目，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暗示 星星叹息，用寂寞的语气告诉不眠的云是否放弃，日夜追寻风的 心事不停累积，变成廉价的泪滴，你始终没留意，我特别在乎你，你却像风一

险也懂得逍遥。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笑得春风跟着用力摇，摇呀摇摇呀，我给你的爱有多好，我将热情燃烧，你可知道。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飘呀飘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我将拥抱年轻者上，不要开玩笑。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飘呀飘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我将拥抱年轻者 93年，上华唱片发行了《失恋十四行》专辑，张真演唱的这首曲目叫《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不管在台湾还是内地，大街小巷、城市乡村，都是这首歌的声音。张真在1969年出生在台湾，在90年代曾经活跃一时。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作词人叫黄一雄，作曲人是鼎鼎大名的左宏元先生。左宏元是首屈一指的大师了，他创作过非常多的曲目，像是《今天不回家》《美酒加咖啡》《我怎能离开你》，他慧眼识珠，发掘了邓丽君，连台湾的音乐人刘家昌都曾经是他的学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邓丽君演唱的《千言万语》，也是左宏元的作品。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 随风云掠过。 左宏元为邓丽君创作的千言万语，他个人很擅长加入台湾传统歌谣的元素，像是歌仔戏，还有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所以呢，配合千回百转的一些转音哦，让他创作的小调歌曲充满了韵味儿。当然也充分考验了演唱者的歌唱技巧，发挥的最为淋漓尽致的歌手应该算是邓丽君、凤飞飞和蔡幸娟。左宏元的歌几乎每位畅销歌手都演唱过，他对于流行音乐的贡献就是他创造了一条真正属于台湾风格的音乐，这是与当年东洋或西洋歌曲完全不同的路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他早年为姚苏荣创作的作品《今天不回家》，不过我们要听到的是鲍小子翻唱的版本。 摔到